在中非合作论坛举行之际，索马里规划与国家合作部告诉中国记者，百废待兴的索马里非常需要中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帮助重建家园。索马里人民对中国人的记忆都非常美好，索马里现任政府希望能够重新培养年轻一代的工作技能，给予他们工作机会。近年来，索马里的海盗活动锐减，今后索马里将在内陆发展经济，为人民创造更多机遇。许多家庭都有自己的宝贝，有的价值高，有的意义深。今年81岁的北京医生张凤鸣的家里就有这么一只密码箱。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之际，他又一次打开了这只箱子，里面装的是4沓厚厚的信纸、工作笔记本，一字一句记录了张凤鸣从39岁到41岁间一段如战地医生一般的难忘从医经历。这些年，媒体上频频报道中非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文化往来的交流合作，这使得张凤鸣更常常回忆起那片让自己魂牵梦绕却又五味杂陈的地方——亚丁湾畔的索马里。 这两地书，这是我往家来的信，这是我们家老董给我写 的，给您写的。 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字迹有点模浅了，模糊。从2013年嘛，我们就开始往电脑里录。 1979年，张凤鸣作为中国援助索马里第7批医疗队成员前往非洲工作。2年间，他和家人共计通信117封，这些信件记录了他和丈夫事业的变化，记录着孩子们的成长，也再现了那个时代索马里的真实状况。 当时我们就约定好了，就是双方写信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写最深真实的情况，是吧？不要隐瞒任何东西，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报喜的，比如说我去了以后比较快地闯过了这个语言关，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人类还好，他有肢体语言呢，是吧？比如说我给他看病，我是妇产科啊，我接触的都是女性患者了啊，他是个这个孕妇，我指一指那个检查床，然后呢他就知道了，我让他上那儿去，我说这么一比划就是躺下了，是吧？然后我把衣服这么比划一下，他就知道把肚子露出来，是吧？这样完了给他检查，复杂的就不好办了，你怎么交代呀？语言关是，哎呀，是感到是压力最大的，所以那个时候那就是，凡是空闲时间基本上就说拼命的学呀，啊，还好我还算掌握的比较快的。 今天关于索马里，国人听说最多的是中国海军参加的亚丁湾护航行动。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索马里地处非洲东部的半岛地带，像是一个大字形一般包裹着埃塞俄比亚。它东北部的亚丁湾正是进出红海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1960年，索马里成为了东部非洲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65年，中国政府派出了首批援索医疗队。然而当张凤鸣1979年抵达索马里时，当地基础医疗条件之简陋还是令他有些措手不及。 最挠头的事情就是没有输血的条件，因为产科的病人大失血的很多，你再着急也没办法，反正我要给他做手术抢救他，他还有一线希望，也许能活过来，对不对？你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起码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输血，我们可以赶快把病人转到就近的大一点的地方，是不是？在那就不行了，你往哪转呀？到你这就算是到头了。你比如说，有一次吧，就是说我遇到去不久啊，遇到一个罐头厂的一个女工，也是没有血缘，做了手术以后，她那个里头那个胎儿都是出来以后已经都止血了，重度止血，就像这个胎儿就像不行了一样，后来也给她救活了。这样就说，哎呦，产妇这一家就特别的感谢。这个产妇的母亲一见我的面就跟我说，她说我们家里头已经商量了，把这个孩子取个名叫 Sina， 就是中国的意思。 哦， 他们的认为哈，如果这个孩子取了哪个国家的名字或哪个人的名字，对这个国家或这个人是那就是最高的一个敬佩的意思了，把这个孩子取个名叫 Sina。 因为那段经历太不寻常了， 真的，那都是独一无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也很锻炼人，也很考验人。索马里人对中国那个感情啊，那种感情非常的真挚。我们的那个老护士长他也说了，他说我经过这么多的这个配合过好多外国医生工作，就是中国医生跟这个我们的人感情最好最深。咱们中国医生就是很踏实，很本分，很真诚，那真是竭尽全力。那不光是我这个妇产科医生，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这样啊。 如果一切平安的话，小希娜现在应该已经是39岁的中年女子了。从1960年到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向索马里进行了80多个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援助，更有许多像张凤鸣这样的援索人员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近年来，索马里国内的安全形势基本得以控制，中国大使馆2014年重新恢复在索马里的社馆工作。2017年有中国的原创视频公众号野心的摄影师前往索马里进行了实地拍摄，他们惊讶地发现内乱战火中中索友谊仍在延续。 在这种紧张的阴森的气氛中，突然来两位老人，完全打破了这种感觉。 突然那个音乐响起来，又自豪又感动。拿中文唱，说北京的金山上， 跟我说中文，中索友谊万岁。 他们对中国很有感情，他们对中国人很有感情，因为中国人当时教他们很多，也给他们很多。 刚才是来自公众号野心发布的索马里原创视频的片段。这些年张凤鸣也常在网上寻找索马里的相关视频，希望能从中看到他曾经工作了2年的索马里南部基斯马尤城州立医院的身影。记得当年刚到索马里时，他曾以为2年时间很长，但其实一晃而过。临别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处处有朋友。 哎，这个人呢，这人的感情确实很复杂。出去2年多，当然是牵挂家里了。可是真正到期以后，哎呀，一看那么多人呢，到医院来看你，或是到这个中国医生的驻地来看你，流着泪跟你说着感激的话，或者在大街上碰着了，那妇女就拉着你的手跟你说，哎呦，真是觉得这2年多的情谊很难割舍的。我援助索马里这一段可以说就是整个我人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有时候我也想啊，我说哎呦，那些假如就算我再去的话，可能那些老朋友有的也不认识了，有的可能也不在了。这个那不有还有一对呢，牛角，这两个牛角相向而立，这就说了，说这是咱们中索友谊，姐妹之情。那两个是鸵鸟蛋，这些个、 啊、真漂亮， 漂亮，这些壳什么的，真的，哎呦，难舍难分呢。其实我也想吧，我说，等我孩子长大了，我也许还能来。确实，这个地方比国内更需要我，是吧？那作为医生来讲，你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甚至我也想过，如果我退休了，是吧？我也像别的国家一些志愿者一样，但是。还没等我想办法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呢，索马里就内战了。共患难的友谊确实是很深刻的，是吧？就是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赶快不要再战乱了，再建设一个强大一点的国家多好啊，是不是？ 刚才是第七批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队员张凤鸣医生回忆了他从1979年至1981年作为援非医生在索马里度过的2年难忘的时光。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之际，索马里政府告诉中国记者说，百废待兴的索马里非常需要中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帮助重建家园。近几年索马里的海盗活动锐减，索马里今后的战略是在内陆发展经济，为人民创造更多的机遇。愿蓝图能够早日成为现实， 愿中国许许多多像张凤鸣这样牵挂着这片东非土地的人们的心能够早一些轻松下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一直以来，俄罗斯或是苏联文学作品里的爱情故事在中国一直被广为的流传，他们的爱情观、婚姻观呢，也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怎么样？到当代又如何呢？根据俄罗斯媒体《透视俄罗斯》杂志的记者报道说，在2016年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俄罗斯人离婚率和结婚率的比例是 1.6:1，这意味着 1.6 对夫妻离婚，有一对夫妻结婚，离婚比结婚还频繁。过去的几十年中，俄罗斯 60% 以上的婚姻都是以正式离婚结束。尽管人们认为不成熟或者是生活条件差异导致离婚率高，但是学者们认为两者间并无实际的联系。无论学界如何来分析这一事件，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俄罗斯结婚的失败率高居相关国际统计数据排行榜的前三位。好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来给大家介绍当代俄罗斯社会所谓的俄式离婚是怎样的。好，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听刘晶和吴云的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现代的俄罗斯存在婚姻关系不稳的现象，据统计每年约有一半的登记的婚姻最终破裂，这也完全符合现时代的潮流。要知道，很多人将自己的自由看成是一切，也就是说，他们把自由选择和更换婚姻伴侣看成是家常便饭。 值得一提的是，亲氏婚姻关系并非是俄罗斯人的民族传统和处世之道。100年前的沙俄时期，离婚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要遭到严重的谴责。根据1897年人口调查，俄罗斯帝国1000位居民中仅有一位离婚者，东正教会仅在一定情况下才允许离婚，而且导致婚姻崩溃的一方常常不允许再次结婚。 但是现在，离婚并不是俄罗斯的通常现象，对任何国家来说，这几乎已经是惯例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婚姻破裂呢？难道真的很难去爱和成为被爱的人吗？ 根据全俄舆情调查中心的资料，通常的情况下，并非完全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无论夫妇之间的爱有多么深，却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关系走到尽头。有的时候，这些因素很难控制。 背叛是一切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52%的接受调查的人这样认为，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指出，只有配偶不忠，才能导致他们离开心爱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对方酗酒和吸毒。根据调查，45%的俄罗斯人因对方酗酒和吸毒而中断婚姻关系。另外还有38%的人宣布，无论是任何情况下，配偶动手打人都是无法容忍的。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家庭暴力是婚姻终结的主要原因。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以导致家庭的崩溃呢？很多俄罗斯人还认为，对孩子不好、经常的争吵、过分的嫉妒、不信任和生活的贫困也是离婚的重要原因。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为对性生活不满意、一方无法生育、亲戚关系不睦等因素是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那么民族传统和习惯不同， 能否成为婚姻不再维续的原因呢？据此问题，我问了一位多年在莫斯科经商，和俄罗斯姑娘有过8年婚姻却最终离婚的中国人李永海。不久前他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是这一次的恋人是一位中国姑娘。 我认为男女从相爱到结婚生子乃至白头偕老，在所有国家都有着几乎一样的规律。至于两个属于不同民族的男女相爱结婚，也就是所谓的涉外婚姻，也逃不出与婚姻有关的这些共同的规律。比如说有许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彼此相爱结婚生子，家庭幸福美满的成功例子。虽说也有一些最后离了婚，但不一定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民族啊、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我认为经常也是因为两个人性格合不来等原因，这些原因往往也是本民族人离婚的原因。 8%的人指出，是否有孩子和亲属的意见都不应当对夫妇做出离婚决定造成阻碍。仅有10%的人认为无论如何也要维系婚姻关系。 在俄罗斯，离婚有着怎样的程序呢？根据俄罗斯的法律，有2种方案。如果没有小孩子，夫妇双方都同意离婚，而且没有财产的争议，那么仅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申请即可。如果不具备以上的条件，则只能通过法院的程序才能离婚。 法院做出决定，未成年孩子和谁共同生活，如何和孩子交流，给孩子付多少的抚养费，又如何支付等等。也就是说，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利益，但是婚前的不动产和动产不属于分割的范畴。 通常在做出离婚决定时，夫妇双方不会考虑离婚的费用问题，而且在俄罗斯，离婚手续办理费仅为650卢布，按照现有的汇率大约为70元人民币。双方在各自支付这笔费用后才能拿到离婚证书。最后向大家介绍一下涉外婚姻离婚手续如何办理的问题。如果是在俄境内办理的结婚手续，那么离婚的程序和非涉外婚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或者通过婚姻登记处，或者通过法院程序办理。唯一的不同点是，涉外离婚手续不仅要在俄罗斯办理，同时也要在前配偶所在国办理。 以上就是本周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的栏目内容。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的关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眼下在英国的酒店行业，除了为客户们提供周到服务之外，酒店呢还得关注自身的环保性能。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是不是太多？有没有循环可再生利用？另外呢，酒店的建筑格局是不是绿色环保节能的？这一切在消费者眼中看来呢，反映了经营者自身的素质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几间英国最受欢迎的绿色环保酒店。 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皇家马厩的对面是鲁本斯皇宫酒店，在它350平方米的外墙上种满了各种绿植，数量多达10000株。这面垂直绿化墙不仅能够帮助酒店使用更加天然的方式调节冬夏两季的室内温度，还能帮助净化周边空气，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这家酒店近期还向顾客推出了一款走向绿色套餐，购买了该套餐的顾客可以享受伦敦公共自行车租赁的优惠折扣，一场户外锻炼课以及一份素食下午茶。此外，这家酒店还专门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团队，专注于减少酒店对于环境的影响，比如使用节能灯，将蜡烛、香皂、洗发液等回收利用等。这家酒店还宣布将在2022年完全放弃使用塑料产品。 You know, we're see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e part and choose to be part of our linen programs, you know, choose to use our recycling facility in the bedrooms.

Yeah, I'm standing outside the bar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And I'm sorry to bother you, miss. You're so fine that I gotta. Because I'm like that, cause I'm like that. I'm gonna buy you all a drink and I'll be right back. Right back, right back, right back. Drinks at the bar with the friends that be standing so far. But it feels me, if only she loves. Yeah,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and I swear to your honor that in my car the girl was biting on my lips like Jeffrey Dahmer. Yeah, it's like that. Yeah, it's like that. I just drove her back to my place for a nightcap. Drinks at the bar. and more bitter than a December winter night. That's how I treated you, and I know that I sometimes tend to lose my temper and I cross the line. Yeah, that's the truth. I know it gets hard sometimes, but I could never leave your side no matter what I say. 'Cause if I wanted to go, try to pretend it didn't matter if I was alone, but deep down I know if you were gone, for even a day I would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Cause I'm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it gets hard sometimes, but I could never. cold as ice, asking me to love you, and off to be your friend. There you are, I walk alone, telling me to love you, and off to be your end. She told me she'd given me a lifetime love forever true.But she left me for another man, and I'm singing to keep from feeling blue. All I know is you're the guy, the guy, the guy. Oh Lord, you're the guy, the guy, the guy. You're the guy, the guy, the guy. Won't let me be set free. Here I am, so all alone, and I'm so sad and lonely. Tell me, what will I do? I can't live, I'm holding on. I'm trying to love me, I feel like I'm your fool. They told me you should sing a song of happy when you're feeling blue. I've been singing for so very long, still I'm crying.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宰羊。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